真的好想你。 曲关诗敏送来天气预报，今明两天一股较强的冷空气影响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西部、东北地区、西北地区东北部、华北黄淮大部、江淮北部等地，日平均气温或最低气温将下降6到8度，其中华北北部、东北地区东部等地降温幅度可达10度以上，有出行的朋友记得及时的增添衣物。北京明天晴天，最低气温-10度，最高气温0度，西北风5级，北京市将于今晚20点解除空气重污染黄色预警。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在你耳边说，周兴哲。 I love you so， 就跟我走。算不清楚走错了多少的岔路，我终于领悟爱一个人努力更需要天赋，天真以为抱住你就留住幸福，事实证明我太糊涂，但我不怕付出。 So I say come away， come away with me， 我的双手 的暴风雨。 So baby come away， 周兴哲是我最近很喜欢的一位歌手，虽然95年出生的他只有21岁，但是相当有才华。11岁的时候到美国波士顿留学，擅长弹奏古典钢琴以及音乐创作，中学的时候就开始了创作。那么各位在听歌的时候可以吃点水果，什么时候该吃什么都已经安排在四季盛产的时令果蔬当中了。适合冬季吃的时令水果是橘子，橘子含有丰富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纤维、矿物质等等，具有开胃理气、止咳润燥的功效，活络通气、化痰润肺都不错。但是不要贪多，不能空腹吃，不要与萝卜和牛奶同时，就不会有什么问题。那就喝杯橘子汽水吧，请出南拳妈妈。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你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 没有 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四海桥北向南，从北四环西路到蓝电厂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 普通道路方面，丰台西路东向西，从西安街到建新路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南四环西路辅路东向西，从丰台南路到繁阳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上周 SNH48 出道4周年特别演出在上海落幕，他们最新的 MV 生日快乐歌也惊喜发布，清甜欢乐唱响生日快乐歌，祝福 SNH48 出道4周年生日快乐。值得一提的是，出道4周年纪念日当天也是新晋姐妹团 SHY48 开业首演的日子。 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眼睛亮清澈，欣赏着真心景色，骑着梦想单车，在下一路曲折，被时光唱成歌，点燃青春的火热， 祝今天过生日的朋友生日快乐。接下来我们要听到林奕匡2017年爱情主打难得一遇。林奕匡过去都是演绎一些温婉的歌曲，这次却带来了一首荡气回肠之作，简单几句歌词已经能够感受到他对爱情的坚定。两个人的爱情要战胜天命，你能从他的歌声里感应得到吗？林奕匡难得一遇。 慢慢对情侣比不过巨轮，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四环西路东向西，从北四环中路到西四环北路有 5.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四海桥北向南，从北四环西路到蓝电厂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从三一庙路到万泉河路辅路有 0.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长安街东向西，从人大会堂西路到府右街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K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跑步的时候为什么会岔气呢？给你打个比喻，周五的时候你正在吃着火锅唱着歌准备过周末时，突然老板一个电话丢给你一堆工作让你周一前做完给他，你的第一反应是怎么样呢？心烦意乱，情绪低落，浑身不适，因为你完全没有做好应对工作的准备，身体处于极其消极代谢的状态。同理，跑步岔气也是内脏器官消极懈怠应对突然剧烈运动的结果。在没有热身的情况下突然进行跑步等高强度的运动，身体上和运动相关的脏器会立刻被要求运动起来，但是有的脏器还处于平静的状态当中，没能够立即适应，于是这些脏器会偷懒，就不跟着身体运动了。 Keep running, let's go。 Keep it 100, boy, I know that you want it. Another round, won't remember in the morning. Got on your shirt, put in that work until you clock out. Mike Tyson, boy, you know I got that knockout. Take a dive inside this liquor, got me pulling on your zipper. He wanna hit a lick, I got my laser like a sticker. I woke up in my glory, keep a K with me like Courtney. This is shorty, I've been popping like a 40 in the story, baby. Your body on my body, baby.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yeah, baby. Love the way you grind on me. Said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yeah, baby. Oh yeah, oh yeah, it's going down.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Oh yeah, oh yeah, no stopping now.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You work that thing like a 9 to 5, clocking to work and putting overtime. I pull up on you with that thing, throw you back and beat it up like rat tat tat tat tat tat. Lock the door. Got a Uzi on your booty, know you poppin'. Clip after clip, ain't got no problem with me watching. Time on our side, we got all night. Pull that TikTok. Smith and Wesson, about to teach your ass a lesson. Starting testing. Ain't going home, baby. We could go all night, yeah.Got by your hoes, let me show you I'm a rider. Make the neighbors call the cops, still ain't finna stop. I see these bitches tryna block, take another shot. Bang, bang, you look good, boy, you could be my main thing. Rich sex, I saw your chain slang, I'm on the same thing. Might give in if you don't let up, I'm just tryna fuck your bed up. Talking shit gon' get you hit, boy, don't get wet up, this a setup, baby. Your body on my body, baby.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in a baby.Catch your body in a bag. Oh yeah, oh yeah, it's going down.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Oh yeah, oh yeah, no stopping now.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You and me and me on you, baby. So tell me what you wanna do, baby. So everything is up to you, baby. So it's up to you. Yeah.This could be your best night. Get you home for the night and do you just right. Time of your life. Get you home for the night and do you just right. Your body on my body, baby.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in a bag. got your body in a bag. Oh yeah, yeah, it's going down.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Oh yeah, oh yeah, no stopping now. I'm about to catch your body. This could be your best night. Get you home for the night and do it just right. Catch your body. This could be your best night. Get you home for the night and do it just right.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跑步岔气的原因大部分和运动前热身不充分有关，所以在每次运动前应该做5到10分钟的准备活动，充分活动大肌肉群和主要的关节，使身体微微发汗为宜。尤其是在冬天，准备活动的时间应该适当的延长，就像有经验的老司机在冬天开车的时候都会先热会儿车一样。如果真的在跑步的时候出现岔气的情况，不要慌张，减缓运动速度和动作幅度，按住疼痛的部位深呼吸，调整呼吸与运动的节奏，弯腰慢跑一段距离，一般可以缓解疼痛直至好转。记住运动前一定要热身哦。 Keep running, let's go. Every part of me wants to tell you how I feel. Yeah. Every piece of me wants to show you that I'm real. Yeah. I don't want to make the same mistakes that I made before. Before you walking out that door, 'cause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baby. And I wanna be the shining star that leads you home to me. I don't wanna jump the gun and say that this is love, but I can tell you now that you're more than enough. 'Cause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wherever you are. It's only been 2 months, but you got a hold of me. Yeah, we've both been through a lot, but your heart has set me free. Yeah, yeah, yeah. I learned from my mistakes and now I'm a better man. Yeah, let's take this chance on love and I'll give you all I can. 'Cause turn, I'll give you the best of me. Let me make you a promise, baby. Let me make you a guarantee that I will always be there whenever you need. 'Cause I wanna be wherever you are, baby. And I wanna be the shining star that leads you home. But I can tell you now. 你爱来爱去，爱去什么样性格？你听什么就像什么。 了什么是什么。这首歌听起来很快乐，不管是谁唱的，是谁写的，谁管他唱了唱了唱什么。你爱错的人没有错，你挑错音乐难道不笑我。你认了认了你的名，我慢的歌听不过。那么快那么快，今天跳啊跳啊跳舞的人会明白什么叫忘怀。一拍两拍很快很快，随拍子的 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小聚，乐享午后的悠长时光。虚时，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 FM 九九九，来自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生命的24小时。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马甸桥南向北方向，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丰体南路到小屯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2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东三环南路到东三环北路有2.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德胜门内大街北向南，从花枝胡同到迪安门西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三里河路北向南，从阜成路到月坛南街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中国足协正式颁布了中超球员出场限制的规定，在只允许3名外援登场且首发必须要有1名 U23 球员的规定下，所有中超俱乐部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而目前正在西班牙集训的当代力帆也不例外，尤其是 U23 球员的匮乏，恐怕会让他们的首发阵容大变脸。曾有消息说，当代力帆一度也接触过新晋国脚重庆籍小将邓涵文，然而现在要想回购邓涵文也需要花费更巨大的资金。如果你还在就好了，来自信的作品。 就让我

情歌，因为我暂时要开始准备唱吻别。 妈妈的话的周董周杰伦今天生日，我们祝他生日快乐。出道15年，共发行13张国语专辑，每一张新专辑都能够颠覆大家的想象。你的青春里一定有一首周杰伦。这里是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你心目当中的周杰伦是什么样子呢？是无与伦比的流行天王，是天马行空的新晋导演，是认真幽默的音乐导师，是魔术界的明日之星，是不务正业的电竞高手，是孝顺懂事的贴心儿子，是恩爱有加的亲密爱人，还是细心有趣的奶爸？不管是哪一种身份，他是青春，是独一无二的周杰伦，也是为很多歌手写过歌曲的周杰伦。比如这首温岚的《祝我生日快乐》。 我知道伤心不能改变什么，那么让我诚实一点，诚实难免有不能控制的宣泄，只要关上了门，不必理谁。 我生日快乐是温岚演唱，周杰伦创作的歌曲，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温室效应》当中。这首歌无论从旋律还是作曲都非常的具有创造力。同样具有创造力的支付宝今天正式开启了支付宝2017年春节五福红包的活动，各位可以通过 AR 扫福字参与蚂蚁森林两种方式获得福卡。今天支付宝新增万福卡和顺手牵羊卡，前者可以代替福卡的任何一种，后者可以随机抽取支付宝好友当中的一张福卡。在除夕夜晚上截止到22:18，每一位集齐五福的用户都将获得一份现金红包，金额不再是平分，而是随机分发，最高666元，也可能是几元钱。对没有集齐五福的用户，支付宝也将在当晚为他们送上五福，希望所有人的新年都能够有福气。福气请出阿雅。 FM999是有条不紊， FM999是温文尔雅， FM999是雍容华贵， FM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港澳高速、东向西，从青塔西路到小屯路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马甸桥南向北，从德胜门外大街辅路到建安西路有0.9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京城高速到四元桥有2.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京藏高速到安德路有1.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9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直门南大街北向南，从西直门桥到车公庄大街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东路辅路西向东，从西坝河路到太阳宫中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鲜送上 TFBOYS 队长王俊凯今天刚刚发行的个人单曲《小棉袄》，由知名音乐人李荣浩作词作曲并担任制作人，让各位感受远方的游子在冬雪飘落之时对小时候母亲做的小棉袄的怀念之情。王俊凯的声音蕴含着深深的暖意，唱出了对故乡的眷恋。王俊凯《小棉袄》。 清晨窗外，才真正的感觉到冬天到来。花还依然天真的绽放，有些忧伤，怀念着童年的灿烂。雪还在下，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只小棉袄随跑不灭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 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哦、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家，但那回忆留在那，等到四季交换我就会回来。雪下，仿佛看到妈妈坐在暖炉旁，我依偎在她温热肩膀，等待着我的新年衣裳，心里偷偷的想，小时候那些小棉袄，碎花不灭了，那种温暖到现在也忘不掉，暖暖的阳光，那一条每天傍晚都会走过的小巷，有许多我曾经留下的美好，这一切的画面围绕在我的身旁，小时候那条小棉袄是我的骄傲，就好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像是妈妈给我的怀抱，我还记得那甜甜的微笑、哦、虽然我已经离开了家，但把回忆留在那，等到四季交换我就会回来。 OK， 这首歌也是满满的李荣浩的曲风，接下来你将听到转音歌姬黄龄婉转发声网络剧学院传说之三生三世桃花源主题曲桃花源记，歌曲融入了中国传统戏曲与民乐元素，将流行中国风电子三者曲风巧妙的结合，完美展现了剧中情节时间与空间的交错重叠。1月26号记得看这部网剧学院传说之三生三世桃花源，黄龄桃花源记。 刻骨无尽的付出。 材料那加强，京都顺发来帮忙。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聚氨酯保温板、挤塑板、保温装饰一体化板，是北京市建委老旧小区改造指定备案企业，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认证优秀企业。选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0-6126-2113。长安 CX70T 家用大七座 SUV 豪情上市，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配备爱信 6AT 黄金动力组合，交易间抵3000，时间截止2月28日，详情请咨询北京长安 4S 店。 现在给你的爱车更换风挡玻璃，还能免费贴优质太阳膜， 有这样的好事儿？哪儿啊？ 正美风呀，25周年感恩回馈，指定车型更换前后风挡玻璃送免费贴膜，详询400-600-2763。 正美枫叶，您身边的汽车玻璃专家。 嗯，出错了， 发现病毒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信息大爆炸时代，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FM999不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来看一下这个时候路面上的情况。在高速路方向，京承高速北向南方向从湖光中街到望河桥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目前低于30公里。机场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京街到南高路是有2.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呢低于30公里。京藏高速北向南方向从西小口路到居民团结路有6.5公里拥堵，目前平均时速是低于31公里。京港高速南向北方向从西五环路到卢沟桥路是有1.8公里的拥堵情况。城市快速路和环线东五环路南向北方向从古塔北路到远通桥是有2.0公里的拥堵情况，平均时速低于10公里。西三环南路南向北方向从西剧南街到京港高速是有1.6公里的拥堵情况。万泉河路北向南方向从圆明园西路辅路到北五环路是有0.7公里的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普通道路上，玲珑路西向南从蓝电厂南路到北洼路是有0.5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菜市口大街路况也都不是很好，紫竹院路西向东方向以及天坛东路南向北方向，还有颐和园路的东向西方向，目前都是断续拥堵和排队的情况。以上路况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FM 999提醒您，今天是周三，限行尾号是1和6，希望各位在路面上的时候能够减速慢行，堵车不堵心。我们在下一时段见。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很多人在刚开始减肥的时候往往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最后令减肥计划破产不了了之。除了意志力问题无法坚持训练之外，当然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最恼人的问题莫过于各种关节损伤了，尤其是体重较大的人群。大体重的人群因为自身条件的种种限制，运动时更加容易出现关节损伤。如果你的自身体重较大，那你运动的时候就要特别注意咯。 Keep running, let's go. We love golden chains, we love diamond rings. We could always gain them designer things. Versace, Prada, Rolex or Mercedes Benz. The grind will never end, oh. Got my eyes on the prize, but it won't mean much without you by my side. Yeah, we all fantasize about our cash going up, but your love ain't got a price. With you, I'm tryna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With you, I wanna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Cause you turn up my spirit, spin it, spin it. Let's hit the strip and flip it, flip it. Flip this thing up. Ooh, la, la, la. Yeah, we flip this thing up.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With you I wanna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Cause you turn up my spirit, spirit, spirit. Let's take the script and flip it, flip it. We love traveling, we love catching flights. We'll do anything to be in paradise. Ibiza or Bahamas just to live the life. But it's you that makes me feel alive. Got my eyes on the prize, but it won't mean much without you by my side. Yeah, we all fantasize about our cash going up, but your love ain't got a price. With you, I'm tryna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With you, I wanna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Cause you turn up my spirit. Flip it, flip it. Let's take the script and flip it, flip it. Flip this thing up. Yeah, we flip this thing up.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With you, I wanna kick it. If I ever played them on the lotto, I still want you with me here tomorrow. Lead me to your love and I would follow. Then I'll be a winner wherever I go.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With you I wanna kick it, kick it, kick it. Cause you turn up my spirit, spirit, spirit. Let's take the script and flip it, flip it. Hey, 音乐没停，我们继续。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体重较大的减肥者，因为较大的体重本身关节承担的压力就较大，尤其是下肢关节。如果在减肥时运动选择不当，或者运动强度过高，出现关节损伤的风险会非常的高，尤其是涉及到包含过多弹跳动作的运动，对下肢关节的冲击是相当高的。有运动基础的健身爱好者做这类高冲击训练都要小心谨慎，更别说大体重的人群了，你的关节远没有做好准备去承担这一切。建议每周练习三次，每次训练不超过一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时间包括热身和拉伸。当体重下降一些，体能提高一些之后，再适当考虑增加训练强度、训练量和训练频率。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Keep running, let's go. One more pill, just one more beer. One less star in the atmosphere.Maybe she just wanted to be free. Heartless pictures on TV. Change that channel, that couldn't be, I say. Maybe she just wanted to be free. So I just kept breathing, my friends. Waiting for the man to choose.Saying this ain't the day that it ends. Cause there's no white light and I'm not through. I'm alive, I'm alive. And I've got so much more that I want to do with the music. Why is this music the same way? Or the way that you play for me? Is that the way I thank you? just kept breathing, my friends, waiting for some God to choose, saying this ain't the day that it ends. There's still no white light and I'm not through. I'm alive, I'm alive, and I've got so much more that I want to do. What is music? Why is it science to save me? Or the way that you pray for me? It's not the way I thank you. I'm alive, and tomorrow is mine. I said to my business, said I just got to keep on breathing. Let go. Funky gentlemen, this is the Coco Lee track. The Coco Lee. What? Check it out. What's that? What? What's that? You get so crazy, you're a lighter, quiet tree. 向我证明你对我的挚爱。You get so crazy， 你让爱来得快也去得更快。You get so crazy， 要向我证明你对我的挚爱。You get so crazy， 你让爱来得快也去得更快。You get so crazy， 要向我证明你对我的挚爱。 FM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绿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城高速南向北方向，从望河桥到来广营大桥有 4.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京通快速路西向东，从四惠桥到高碑店北路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4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北五环路西向东，从玉泉山路到滨河路有 3.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京藏高速到安德路有 1.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东向西，从京通快速路到国贸桥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2公里。安定门西大街东向西，从花园东向到鼓楼外大街辅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这是王彩桦翻唱韩国歌手 Terra 的台语歌《保庇》，保庇就是保佑庇护的意思。保庇各位过年可以发多多的年终奖。今日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报 6.8525， 大幅上调467点，为两个月以来最强。上日中间价报 6.8992， 上日官方收盘报 6.8728， 夜盘收盘报 6.8501。 今日一美元对人民币 6.8525 元，一欧元对人民币 7.3404 元，100日元对人民币6.0702元，1港元对人民币0.88356元，1英镑对人民币8.4896元。 若这一束吊灯倾泻下来，或者我已不会存在，即使你不爱，仍不需要分开。若这一刻我竟严重痴呆，根本不需要被爱，永远在床上发梦，余生都不会再悲哀。人总需要勇敢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生存，我还是重新许愿，例如学会承受失恋。明年今日别要再失眠，床褥都改变，如果有幸会面，或再同伴新婚的盛宴，惶惑地等待你出现。明年今日未见你一年，谁舍得改变离开你60年，但愿能认得出你的子女，临别亦听得到你讲再见。在有生的瞬间能遇到你，竟花光所有运气，到这日才发现曾呼吸过空气。 这是陈奕迅10年的粤语版。明年今日，明年今日你是什么样子呢？2015年全国 GDP 总量超过3万亿的仅广东、江苏、山东、浙江、河南和四川6省，而2016年这一规模进一步扩大。据目前地方两会已公布的数据，2016年中部的湖北、湖南经济总量双双突破3万亿元大关。另外，东部沿海省份河北也迈入3万亿。值得注意的是，湖北有望超过河北，追平四川，达到近年最高排位。而根据各省发布的2017年增速目标，湖北、湖南赶超的趋势有望持续。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跟着汪峰一起摇摆，拜拜。 给我你的手和你的腰肌，让我们融化在这嫉妒里。不要在意昨日的忧伤偏难，不要理会那些未曾兑现的承诺，让我们一起摇摆。 十点。